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 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裆，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岛，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2018年环球旅游广播联盟环球旅行家春节快来吧特别节目。好，那本节目呢是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与深圳电台飞扬971共同制作播出。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2018年环球旅游广播联盟环球旅行家系列之春节快来吧特别节目。那既然是这个春节的节目啊，既然是要向全国的听众来推荐我们深圳的美景美食、好玩好吃的地方，那么今天呢，秋桐就重点的来说一说我们深圳本地的好玩的好吃的关于呢，就是说我们各方面的深圳的非常详细的这个旅行的资讯啊。那实际上我们这期节目呢，主要目的呢是向全国的爱好旅行的朋友们，尤其是在春节之前要到我们深圳来旅行的朋友们，来推荐我们深圳的美景。首先呢，我们为大家简单来介绍一下大概我们深圳本地的这个景色的情况。那说到深圳啊，大家知道是一座年轻的城市，我们有多年轻呢？我们只有30多岁啊。深圳呢真的是依山傍海啊，气候非常的宜人，实在是非常适合人类居住的一个绝佳之地啊。那我们深圳的气候啊，我们这个收音机前的老深圳们啊，在深圳的朋友们都能够感受得到四季如春，非常的干净整洁。而且呢，我们深圳离中国香港也很近，拥有非常丰富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气息。那么匆匆过客注意到的或许只是我们深圳这座城市的时尚和繁华，但是呢，可能啊，您如果只是觉得啊，深圳是一座新兴城市，没有太多好玩的地方啊，不如这个老城市有那么多传统的美食，那么你就错了。实际上呢，我们深圳真的有很多很多非常棒的旅游资源。好，首先呢，为大家介绍到的是深圳世界之窗。那说到这个世界之窗呢，是我们中国著名的微缩景观，在深圳湾畔，是以弘扬世界文化为宗旨的，是一个把世界的奇观、世界的历史遗迹还有古今名胜啊，微缩浓缩在一个非常漂亮的大的园林公园当中。那么地址呢是在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深南大道9037号。如果呢这个你想用一天的时间来看世界啊，大概的了解一下全世界七大洲主要国家的一些这个比较浓缩比较精华的人文美景，而且是微缩景观的话，那么来到我们深圳呢，一定要去世界之窗看一看。而且呢，告诉大家这个世界之窗周围呢有很多的 这个其他的地方可以逛一逛走一走，比如说如果你是亲子游啊，带着孩子啊，除了看看世界之窗，还可以到一街之隔的深圳欢乐谷，很大的一个这个乐园啊，去带孩子呢 happy 一下。你这个欢乐谷呢也是非常大型的一个乐园哈、啊，那这个是欢乐谷啊，也是我们深圳华侨城集团打造的，那么在全国各地呢有很多的分点哈、啊。好，那么欢乐谷呢我们稍后再说，接下来呢会为大家重点介绍到的是东部华侨城。东部华侨城呢就离我们的这个市中心会稍微远一点点啊，大概呢从深圳福田的中心区驾车，如果是不塞车的情况下，一路顺畅呢也得差不多40分钟的时间啊。那么东部华侨城实际上它是在一座山上，整座山的面积非常的大啊。东部华侨城上面呢有很多好玩一方，比如说呢如果你是亲子游的话啊，就可以去到我们的这个大峡谷，这里面呢有偌大的乐园，有各种游乐的设施，保证呢你的孩子呢能够玩得非常的 happy 和尽兴。另外东部华侨城上呢，实际上我觉得如果你要时间稍微充裕一点的话，非常适合在山上呢住一天啊。因为东部华侨城上面呢，这个山上呢，它有一座仿瑞士因特拉根小镇的这样的一大片的景观啊。那么在这个仿的瑞士的因特拉根小镇呢，大家可以非常非常感同身受的看到，就像是真正的瑞士的因特拉根小镇的这样的这个景象。另外呢在这个东部华侨城的山上也有一些高级的酒店，比如说像黑森林酒店呢啊，还有这个因特拉根酒店呢啊，这些五星级豪华酒店。而且这酒店里面呢，比如说因特拉根酒店它是自带温泉的啊，它这个温泉呢是在非常非常自然的山林里面啊，你想啊，看着这个山海的景色，然后一边泡泡温泉，吃吃美食，喝喝红酒啊，真的是非常享受啊，就好像真的是去到了瑞士的因特拉根小镇一样。这东部华侨城呢，非常的适合家庭和亲子旅行。这个地址呢是在深圳市盐田区大梅沙东部华侨城。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我们深圳呢是一座临海的新兴城市啊，那所以呢深圳的海景也是相当美的。实际上三亚呢我之前去过，但是呢我把深圳的这个美景和三亚的海景呢稍微做了一个小小对比，我觉得实际上真的是差不多的啊。而且呢我们这个深圳海边海滩周边的配套设施是更为齐全，从五星豪华的酒店一直到非常有特色的这种民宿都有啊，各种档次可以满足不同家庭不同旅行者的这个需求。而且呢现在我们这个大梅沙啊，包括南澳那边的这个海滩附近都开了很多海上的运动海上的项目，比如说像海上降落伞啊还有这个游艇会啊。如果你想体验一把高端奢侈的感觉啊，我们深圳大梅沙也有游艇会，而且呢是不是24小时，就是只要预约啊，那白天呢你都可以坐上大小不一样的风俭游人的这个游艇呢出海去兜一圈啊。另外呢也有这个像这个帆船呢啊，还有其他的一些非常丰富的海上项目。如果你是从内地过来啊，你没有见过海，或者是在内地没有海的城市呢，到我们深圳一定要到这个大小梅沙去玩一玩啊，是一片非常洁净的而且很美的沙滩，然后海水呢也很清澈很蓝，尤其是遇到天气好的时候啊，大小梅沙的海水呢是非常的漂亮的。如果再往深处走，就是路过大小梅沙再往南澳走的话，南澳那边的海水就更加的迷人了。好，我们深圳呢也有更多的供大家呢去选择的旅行点，比如说你想登上一座山啊，看一看我们深圳整座中心城的这个原貌的话，中心区的原貌的话，那大家呢一定要去到莲花山公园啊。莲花山公园的山顶还有一座邓小平的塑像。另外呢我们可以坐上帝王的这个观光地铁帝王大厦啊，罗湖区帝王大厦的观光地铁。这个观光地铁呢会带大家嗖的一下啊上到100层左右啊，去看一看这个深圳市的全景。而且呢这个帝王大厦的附近呢也有很多广东的这个美食。 们说到了世界之窗东部滑翔城。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的来为大家做推荐。好，那实际上呢说到深圳啊，如果呢是外地的朋友们第一次来到那深圳呢，一定要去逛一条街，那就是我们的老街。所谓老街呢，其实啊它并不是一条街，而是呢深南东路以北、立新路以南啊，还有新源路以东。那说到这个老街的历史啊，可以追溯到明代中期。那当时呢罗湖一带啊，就是我们深圳的罗湖区一带，相继出现了这个赤堪村。其实呢这个赤堪村就是现在蔡屋围的啊旧名儿啊，还有罗湖村、隔塘村、湖背村、向西村、黄背岭村和南塘村等等。那这个几个村的人呢，在村落之间建起了集市，名字叫深圳墟。那么最早呢是由明逢街、上大街、鸭仔街还有养生街等等几条街市构成了，初具一个小镇的规模。其实呢到了这个后来的时候呢，老街一直是方圆数十里名声很显赫的一个商业墟市。那现在呢我们的老街啊真的是成为了一个商业之地啊，这个在老街上呢你可以买到我们深圳的本地的一些这个出产的东西啊，而且呢啊这个酒吧十四林立，特别特别的热闹啊。而且这个老街呢理所当然的成为了我们深圳是最早的商业中心，长期引导和左右着我们深圳人的消费啊。所以呢一到了节假日，包括是现在，这个老街上呢都是人头攒动的啊，这个特别特别多的人在这里呢来这个批发服装啊啊，然后呢吃吃这个我们广东的美食啊。实际上不仅仅是我们广东美食，老街这条街上全国各地甚至是全世界的很多知名的美食都可以吃到啊。好，那么接下来呢为大家来介绍的是一个春节亲子的好地方。如果您是外地的朋友第一次来深圳，又想呼吸一下这个稍微靠郊区一点的这个新鲜的空气，同时呢又想带孩子呢玩一玩啊，体验一下我们深圳的这个户外活动的一些比较好的活动，那接下来呢为大家推荐到的是光明农场。这个光明农场啊，实际上呢它是一个非常大型的奶牛场啊，实际上它农场嘛，对吧？顾名思义，还有亚洲最大的乳鸽场和广东最大的肉制食品厂，各大国厂生产优质的这个荔枝、芒果、龙眼、黄皮、柑橘等等水果啊，蔬菜基地专门生产无公害的蔬菜。而且这个光明农场呢，在美食上有一个特别大的这个特色，就是我们的光明乳鸽啊。如果呢你到光明农场来玩，玩的精疲力尽、很饿肚子的时候，那么在光明农场的这个门口呢，就有几家很大的这个食肆，专门啊这个卖这个光明的烤乳鸽。哎呀，那个味道啊，真的是外酥里嫩啊，让人垂涎三尺。如果来光明农场，一定要试一试这个光明乳鸽。光明乳鸽呢，也是我们深圳的美食特产之一了。那么说到光明农场里面究竟有什么好玩的呢？我们小朋友们可以滑草啊，对不对？还有射箭呢，还有呢，这个里面有一个小型的儿童乐园啊，可以供我们的小朋友去玩乐。好，如果呢您想呢在这个深圳周边呢、啊、就不是市中心去玩一下呢，这个清新世界呢也是一个很好的推荐。清新世界呢，它是一家休闲度假为主题的观光农场，是我们深圳的鹏城十景之一啊。这个清新世界呢有侏罗纪公园哦，另外呢还有陶艺馆、园艺馆、瓜果园，还有蝴蝶谷，另外呢还有这个欧陆风情的木屋别墅啊、酒店客户啊，还有中餐厅、游泳池、钓鱼池等等。园里的游乐项目真的是非常的多，而且呢都是要求我们的家长和小朋友们一起啊来这个动手做的，比如说啊像这个陶艺屋，对不对啊，做做蜡染，还有手工纺织，很能够锻炼我们的动手能力，真的是妙趣横生。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首粤语歌曲啊，万水千山总是情，这样的一首歌曲之后，我们就要和大家说拜拜咯。预祝大家春节快乐，假期来深圳做客玩得开心。 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环球旅行家，请您继续锁定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诵读小站。 白云过山峰也可转晴。